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成化十四年》，作者梦溪石，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有医生工厂制作，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第166集，争分夺秒。大兴位于京城近郊，隶属顺天府管辖，但离京城再近，毕竟也不是京城，傍晚便已变得安静起来，入夜之后更是万籁俱寂。没有风的夜晚，仿佛连草木都被霜冻住，静悄悄地屹立着，动也不动。夏夜里常有的虫鸣鸟叫，这种时节也都通通不见了踪影。天寒地冻，但凡有一屋避寒的百姓，这种时候都会躲在屋内，缩在被窝里。老婆孩子热炕头，无异于冬日里最好的慰藉了。位于大龙河边的这座别庄也不例外，尽管在白天看来，它也许要比周围的农庄更气派更漂亮，但现在看不出来，伴随着宅子里某个屋子的烛火彻底熄灭，他也陷入了夜晚的沉眠。直到一声女人的尖叫声响起，曼娘紧紧抓着被子，惊惧地看着眼前这些来历不明的人。他们手里的火把将屋里照得亮堂，浑身上下一片漆黑，唯有眼睛露了出来，惊悍凶狠，一看就知并非善类。他并不是这座宅子里唯一一个尖叫的人，但他们除了尖叫之外束手无策。 啊！你们可知这是什么地方？这是锦衣卫指挥使的别庄，你们胆敢擅闯，不要命了吗？还不快出去！ 他颤抖着声音，希望借着万通的名头来吓退他们，但是他失望了，对方非但充耳不闻，反倒在他的屋子里四处搜寻起来。曼娘是万通的妻妾之一，几年前失宠之后就被遣到这里来，别庄里的女人基本上都是这么来的，她们深知自己后半生的命运，但也无可奈何，只能在别庄里日复一日的寂寞生活下去，等待万通心血来潮时偶尔过来探望。不过大约在半年前，这种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别庄不知缘何忽然进驻了大批身手高强的护院，为此曼娘他们的活动范围进一步缩小，被拘在后院里，不得踏入前院一步。而万通也从那时开始来得更频繁了一些，不过他仍旧很少踏足后院。曼娘他们这些女人如同凋零的花朵，仿佛被彻底遗忘了。曼娘有个姐妹耐不住寂寞，想勾引其中一个护院，结果被万通发现了，当即就被拖下去乱棍打死。那棍棒落在肉体上的声音和凄厉的惨叫，他到现在还记得。从此之后，前院就成了别庄的禁地。但是现在这些黑衣人如入无人之境，却没有人前来阻止，那些护院好像死了一样，甚至察觉不到这边的动静。唯一的可能是那些人现在已经被放倒了。曼娘心头一动，似乎看见了自己逃离这座别庄的希望。 你们究竟在找什么啊？ 他躺下的时候只穿了个肚兜，但那些黑衣人却看也没看他一眼，看就知道不是来劫色的，但肯定也不是为了劫财，因为自己箱子里的绫罗绸缎都被翻了出来，散落一地，奸货夹杂着一些细软，那些人也没有去动。 闭嘴，再啰嗦就宰了你。 其中一个黑衣人道， 语气里的不耐烦显而易见。曼娘看着他们，甚至拿匕首去撬地板上的青石砖，便再次鼓起勇气道： 我知道你们要找什么。 那些黑衣人的动作蓦地一顿，齐齐看向他。曼娘瑟缩了一下。 其实我也不是太清楚，不过你们肯定是要找什么东西吧，我可能知道一些线索。 你知道什么？ 还是方才开口的黑衣人。曼娘还想讨价还价。 我说了之后有什么好处？ 对方的回答是直接将刀子架在他脖子上。曼娘立马怂了。 我是说笑的。不过如果你们要找什么，那肯定不是在这里，而是在前院。 成化23年正月11。按照往年的规矩，今天本来应该是元宵假期开始的第一天，官员们也会开始休沐，一直到元宵后才会重新回衙门处理公务。不过今年由于皇贵妃万事忽然轰逝，皇帝借着给贵妃商议谥号的名义召开大朝会，顺理成章地占用了官员的假期。许多人已经听说皇帝要追封万世为后的消息，雪片一般的奏书从昨天起就堆满御案，其中有反对激烈的，也不乏表示赞同的，还有的甚至连谥号都帮皇帝想好了的。但这些奏章皇帝都没有去看，甚至连翻都没有翻过。按照他与万通原先商量好的，为贵妃草拟谥号仅仅是一个幌子，大朝会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废太子。 我怎么觉着像有什么事要发生似的，昨晚我这眼皮就一直跳个不停。 徐普压着眼皮小声嘀咕，他还不知道昨夜刘健去找过唐范的事情，更不知道在那之后位于大兴的一座别庄发生的变故。 左眼跳财，右眼跳灾，你这跳的是左还是右啊？ 刘健随口道。 不是吧，我怎么听说是左灾右财，两只眼皮都跳，那是什么征兆？ 那说不定等会儿回去的路上会有大美人投怀送抱呢。 去你的，老不休。 他旋即又敛去笑容，压低了声音。 你瞧万寻及他们是不是都有点怪怪的？ 刘健皱了皱眉，他还没收到唐范的回复，也不知道那边到底有什么进展。不过说不定还真是自己多疑了，万安根本就没有暗示什么，唐范自然也就查不出什么结果。他循着徐普的话仔细观察万安等人的表情，发现对方的举止其实谈不上奇怪，与往常并无二致。大朝会登场后自然不能像平日在内阁那样随意，神色难免也要肃穆几分。 你的奏书准备好了？ 备好了，到时候真要这么做，只怕陛下会大失颜面吧。 正如万安他们早有成算，刘健和徐普也已经做好打算了。若是皇帝执意要追万世为后，他们就会上书反对，如果皇帝不肯听从，他们即便舍弃这顶乌纱帽也不足为惜。如果皇帝肯妥协退让，那么他们也不妨退让一步，同意皇帝给万世多上点尊号，聊表安慰之意。当然皇帝很可能是不会妥协的，所以两人的袖子里都备好了两份奏书，以应不时之需。 如果不这么做，太子难道以后要尊万世为嫡母？ 徐普叹了口气，没有作声。太子自入主东宫以来 谦和礼让，勤奋好学，隐隐已有一代明君的气象。更难得的是，他心地仁善，与他接触过的人没有不喜欢他的。他们因太子幼年的遭遇，这种喜爱之中又夹杂着怜惜之情。当年能够为太子舍弃性命的宫人尚且如此，何况是刘建、徐普等人？连唐范不也因为与太子数次接触而真心想要帮助这位东宫储君吗？反倒是作为亲生父亲的天子，对太子却殊无舐犊之情。又或者说，他对所有儿子都是如此。皇帝所有的感情，可能此生只给了万世一人。二人说话之间，朝臣鱼贯入殿，伴随着禁鞭响过，皇帝出阁生年，所有窃窃私语悄然停止，众臣神色肃穆，静待皇帝发话。坐在御座之上与站在下面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从皇帝这个角度，他可以将下面所有人的面部表情一一收入眼底。刚刚登基那几年，皇帝或许会乐此不疲地坐在这上面观察朝臣的各种反应，但是现在的他早就没了这种心情。以前万氏在的时候，他也不见得能够修身养性，只与万氏待在一起，每每总还会忍不住去拈花惹草。后宫女人很多，她们的皮相年轻而又漂亮，这些宫女、女官乃至嫔妃全都贴上了皇帝一人专属的标签，很难令人把持得住。成化帝也不例外，他沉迷于修仙，除了想要长寿长生之外，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为了重振雄风。万氏自然很不高兴，她是一个独占欲很强的女人，即使后来已经不管皇帝又有多少子嗣诞下，但依旧会对皇帝临幸某个后宫女人而发上半天的火。然而她越不让座，皇帝反倒越有种偷情的禁忌快感。不过这一切从万氏死了之后就彻底改变了。皇帝忽然发现，无论再漂亮的女人也不能令她提起兴趣，甚至李自省纪晓向她灌输的那些长生不老的言论也无法再让皇帝觉得动心着迷。天上地下唯有那样一个人能够令他感觉到生机，没了他，自己就像孤魂野鬼一样，再无活下去的趣味。 也许朕很快就能去见万姐姐了吧。 皇帝轻轻的几乎无声地叹了口气，他感觉到从未有过的疲惫从骨子里散发出来，将整个人都包裹浸染，连坐在这张龙椅上看着下面那些人的面孔都让他觉得窒息。大朝会本该是有教坊司齐奏古乐的，不过今日有些特殊，又非什么重大庆典，谁也不想去触这个眉头。按照事先商量好的，此时本该是首辅万安出列提出废太子之事，然后皇帝首肯，彭华等人顺势拿出废太子诏书，趁着群臣来不及反对之际将此事定下来。如果群臣反对声浪很大，皇帝就退一步，以不册封万氏为后作为交换条件，来换取群臣对废太子的妥协。其实皇帝本来是已经铁了心要追封万氏的，奈何昨夜太后闻讯赶来，与皇帝大吵一架，以死相逼。皇帝毕竟没法真的眼睁睁看着亲娘去死，最后只得答应下来。可除了万党，其他人并不知道这些内情。朝臣还以为今日朝会的主题便是讨论万贵妃的身后尊号。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皇帝的视线望向台阶下面的第一人万安。万安垂着头 并没有往上看。这是觐见的基本礼仪，不能直视君颜。但这样一来，皇帝却看不清万安的表情。他为什么还不说话？万安不说话，是因为他在犹豫。昨天他和刘健大吵一架，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刘健戳中他的软肋，让他恼羞成怒。入阁十数年，万安经历过的难堪场面绝对不止刘健那一桩，再难听的话他都听过。刘健那种充其量是毛毛雨，他只是顺水推舟，借着吵架将要表达的讯息传递给对方罢了。但是那里头包含的讯息实在太隐晦了，他不能肯定刘健到底听没听出来，也许听出来了，也许没有。万安也说不清自己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他不愿谋朝篡位，更不愿用什么假太子去混淆皇家血脉，所以他希望万通等人的阴谋可以被刘健他们知悉破解，而自己因为有了通风报信的功劳，怎么说也能得个善终。但另一方面，这些阴谋从头到尾又少不了他的份儿，他无论如何是没有办法彻底摆脱干系，所以很有可能到了最后，他既不为万党所容，又被太子那边的人唾弃，落得两面不是人。这种矛盾的心情使得他左右为难，最后才给了刘健那么一个隐晦到几乎没人能识破的提示，大有反正你能猜出来就是我的功劳，猜不出来就不关我的事的意思。眼下本该轮到他第一个开口请皇帝废太子，揭开今天的大戏，但他却迟迟没有出声。等待的时间有点长，朝臣都莫名所以，面面相觑，若不是有监察御史在旁边盯着，估计都要交头接耳了。万党更加焦急，都不知道万安中了什么邪。彭华几次忍不住想要伸手去推他，奈何自己前面还站了个刘吉，对方有意无意用身体挡在中间，让彭华根本没法下手，恨得他牙痒痒，把刘棉花的祖宗八代都问候了一遍。李资醒终于没忍住，不想再继续等下去了。 陛下，臣有本奏。 众人皆闻声朝他望了过去。李资醒是礼部侍郎，贵妃身后丧事也要由礼部来主持，由他先开口倒是可以理解的。见皇帝没有阻止的意思，司礼监的当值宦官喊道： 准。 臣常闻太子奉天之命，顺民之起，本应得天独厚，祭祀海望。然太子自册立以来，身边亲眷屡屡横遭不测，初为生母，后又累及陛下龙体、贵妃性命，兼有汇入北斗、泰山地洞等警兆。 大殿之内轰的一声就炸开了，所有人都以为李自省开口是为了逢迎讨好皇帝，抢个追封万世的头功，谁能想到他居然将矛头指向太子。前一阵子废太子的事情闹得轰轰烈烈，最后以泰山地震而告终，因为当时大家都觉得这是皇帝想要废太子招来的，也都觉得皇帝有生之年估计都不会再提及此事了。孰料李自省竟又旧事重提，而且还将泰山地震给扣在太子身上。既然是天灾，天又不会说话，会说话的只有人，天意只会按照人们所需要的来理解描述。既然亲太子的人可以将其解释为皇帝失德，那么万党自然也就可以解释为太子失德。刘健和徐普都懵了，他们根本没有料到会有这一出， 要知道两人袖子里还兜着与万事有关的奏书呢，结果万党根本不按常理出牌，大大摆了他们一道。事情实在来得太突然，别说刘建、学普，其他人也都毫无防备，只能眼睁睁瞧着李子醒在那里侃侃而谈。 可见凶得迷住，天地不容，是以臣斗胆请陛下令则贤明，以顺日月人心。 李子醒几乎没有给任何人插话的间隙，直接一口气说完，然后躬身退入队列。 陛下，李子醒信口胡言，怒臣不敢苟同。 刘建反应过来，急急出声， 泰山地震明明是…… 他好歹没有完全急过头忘记分寸，说出什么泰山地震明明是陛下你要废太子才会引来上天警告之类的话。 泰山地震明明是天灾，天灾难避，与太子何干？再者太子被册立至今十余载，贵妃轰逝，如何又能算到太子头上？还请陛下万物听信此等奸佞之徒所言。 我是奸佞之徒，刘阁老，你又是什么？你只因担任过东宫讲学，便对太子死心塌地。然则太子虽然尊贵，也不过是储君。你身为人臣，本该效忠圣上，如今借着效忠太子之名，行结党营私之事。可见刘阁老也没有你自己口中说的那般大义凛然，不过是斯文败类罢了。 你血口喷人，我心向太子乃因太子是陛下册立名正言顺的储君，绝非藏有半点私心。 刘阁老如此色厉内荏，显然有做贼心虚的嫌疑啊。 刘建意识到自己吵架肯定是吵不过他们的，当即就摘下头顶官帽跪下叩首。 陛下，太子何故啊？ 徐普也跟着跪下。 陛下，太子自册立以来战战兢兢，人善恭谦，并无失德之处，请陛下明鉴。 当场也有不少朝臣反应过来，纷纷跟着下跪，还有一些尚在观望，或者根本就是万党重人。